刘胡官选特首，咁啊当然好多人都会有所期待。咁但系佢入唔入到闸咧？郁敏会吓失，睇完之后你就知道。郁敏会吓失，逢星期六10:00至11:00。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新年快乐！我哋继续， 恭喜发财！ 我哋继续系同大家讲新年快乐嘅。 因为啱啱立咗春冇耐噶咋，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嘅话，立春每年都系2月3号啊4号啦，要过咗嗰一日之后先至系属于跟住嗰个生肖嘅年份嘅，所以。而家今集先至係我哋真係第一次嘅，我哋幾個第一次雞年正式同大家拜年嘅。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要 check 清楚先，頭先啱啱開節目之前即刻 check 下立春咗未先，如果唔係真有人話佢未立春啊咁樣，唔係雞年咁就唔好。 2月3、4号㗎。 咁所以而家就真係可以祝大家雞年嘅新年快樂啦，雖然呢幾個字本身有啲怪怪地咁樣。 雞年快樂咯！ 新年快樂，其實農曆新年講有啲怪怪地嘅，都係講翻恭喜發財好啲嘢。又或者華夏傳統嚟到講咧，我記得上年嘅訪問個陳文老師，應該講係啲大吉大利啊， 大吉大利 或者新年進步啊，咁就會 新年進步， 新年進步啱唔啱咧？我都 冇啦，新年都仲要我進步， 財源廣進。 系啦，哎，讲起财源广进嚟到讲咧，啊，咁都我搵到个位卡入去，就讲阿曾俊华啦，咁样，咁啊，曾俊华咧，咁啊，琴日就提出咗佢个政纲，咁就里面提咗几样嘢啦，咁大家好关注嘅，除咗佢提到呢个23条之外咧，咁啊，另外咧就关于税务嗰啲问题咧，我哋都想讲一讲嘅，咁啊，因为佢琴日咧就提到其中关于税务嘅一点咧，就讲紧话呢一个附入息税啊，咁啊喺佢嘅曾俊华嘅政纲入边咧，咁啊提到就话啦。探討啊，引入附入息税嘅制度，咁啊咧，咁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啊，究竟附入息税係乜嘢嚟嘅？咁樣，咁阿華咧就今日為此就為大家準備咗好多關於附入息税嘅資料喎。咁阿華， 唔係中年咩？ 唔係你咩？咁啊講下呢個附入息税究竟係咩嚟㗎啦？嗱，咁好，我首先簡單一句講咗附入息税係咩先。簡單啲嚟講咧，你個收入低過某個水平。咁呢你就唔單止唔使交税，咁而家不嬲都唔使交税㗎啦，如果你低過某個水平嘅話，咁仲不特止呢，佢仲會倒貼返俾你，即係政府仲會嘔返一個補助俾你，咁樣咁就希望呢就可以改善下啲窮人嘅生活，即使話呢你搵到有返工得嚟，咁政府好想你返工啦，唔想你唔返工啦，咁你有返工得嚟呢，搵唔夠呢，政府都仲可以補貼返你一個數目咁樣，咁等大家呢有多啲嘅動力返工同埋搵多啲咁樣，咁避免呢即係啲政府成日都覺得㗎嘛，如果有綜援就養懶人㗎啦嘛，呢、這個觀念就好錯啦咁樣，咁佢就希望有一個附入息税呢，咁就可以等大家有一個動力可以返下工，咁你返工雖然搵唔到錢呢，佢都貼返足你咁樣嘅狀況啦，咁不如阿華定阿 Joey 你可以 detail 咁講解下啲附入息税会喺其他边一啲国家有行开，同埋佢哋而家行紧个状况大概会系点嘅 呢？因为如果你就咁讲呢个附入息税呢一个 theory 嚟讲，其实佢系冇讲紧你呢、這个即系除咗你入息之外，佢系冇任何其他嘅requirement， 即系附加嘅 requirement 先就叫做附入息税啦。咁其实呢个世界上系冇国家系完全实行一个附入息税嘅呢一个框架嘅。嘅政策嘅，咁但係如果類似呢個附入息税嘅理論，但係又可能要附加一啲 requirement 啦，可能即係你要有小朋友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呢啲 requirement 嚟講嘅話咧，咁其實美國啦、英國啦、紐西蘭同埋一部分嘅歐洲國家都有一啲類似咁樣嘅政策嚟協助一啲比較低收入嘅人士咁樣啦。 例如有啲咩國家係行開呢一個類似附入息税嘅制度嘅呢？ 我啱啱咪講咗囉，你掛住 仲有一堆喎， 唔係就係、是、例如奧地利啦、比利時啦、丹麥啦、芬蘭啦、瑞典啦、法國啦、荷蘭咁樣樣啦，即係嗰一堆歐洲國家嚟講。 即係主要嚟到講， 你 冇 掛住自己貼自己貨金拎，即係又唔聽我講嘢先得 㗎。聽眾嘅疑問㗎，真係好鬼忙㗎，你都明白。 我就係見有人回應咗佢，我本來都諗住貼自己嗰條嘅，咁有人回應咗佢，咁我 嗱我幫你貼翻貨金拎啦，好啦。 繼續啦，財源廣進啊，係啊，而家要付入息税或者低收入人士啊，係、 嗯、 咁，但係、如果你講、可能好 specific 咁講呢個付入息税，可能即係點樣樣操作嘅話，可能即係當然你係有一定嘅免税額咁樣啦。咁如果你低過嗰個免税額嘅話咧，咁佢就可能即係你扣翻，即係你個收入同埋個免税額嗰個差額嗰度，跟住再計再乘翻嗰個稅率嘅話。就是政府會補貼你幾多錢的一樣嘢，就是付入息税咁樣啦。咁你當初呢個提出付入息税呢個 theory 嗰個人，佢 Milton Friedman 啦，咁佢係認為呢樣嘢，咁當然就係一個好對於社會上一啲即係社會嘅援助，佢就認為係即係所有人。都要有一个最低嘅入息咁样样嘅，即系唔就算 一个最低嘅生活金额啦。 系啦，系啦。咁佢个理念就系希望，你用呢个付入息税嘅时候，可以免除咗有一个最低收入，唔系最低工资嘅需要啦。可以免除咗，即係例如可能喺美国嗰啲国家，你穷人嘅话，会有啲 food stamp 俾你去。換食物咁樣樣，即係免費俾你去換食物咁，咁就可以再免卻咗呢啲啦，同埋好多一啲social welfare 社會福利咁樣樣嘅嘢。咁佢就認為你用咗呢個免税呢、這個付入息税俾咗啲錢嗰啲人之後咧，咁其實佢可以好多呢啲咁嘅福利機構嘅話，佢可以減低好多佢嘅行政費用，因為其實。你俾咗啲錢你嘅話，就等於你負責你自己嘅生活嘅支出噶啦嘛。咁就唔需要政府，即係政府可能我要開一個 food bank 食物銀行派嘢食俾人嘅。咁我即係除咗啲嘢食之外，我有好多其餘啦啦就行政費，即係我都要有地方啊，要有員工啊，諸如此類。咁佢就認為可能呢一啲咁樣嘅行政費用會係超越咗。佢俾你付入息税，即係俾翻你資助翻你嘅金額咁樣樣嘅，咁佢即係一個好烏托邦，大家唔會濫用呢個制度嘅情況之下咧，咁係應該 suppose 係可以幫到政府減少支出嘅。 咁原理上係因為政府可以理少好多嘢噶嘛，我俾一嚿錢你，你咪自己出去買咯，咁我咪唔使俾你幫你揀埋你要食啲咩，我唔使揾地方擺。咁係理論上係慳好多錢嘅， 係理論上就係咯。咁當然其實佢一即係呢個人一推出呢一個 theory 嘅時候，已經人哋嘅批評就會覺得其實咁樣樣咪會令到啲人唔翻工唔做嘢，即係因為其實你付入息税，佢冇話你 require 你我每個月要做幾多工作咁樣，即係可能我零蚊收入，我都仍然可以得到呢個付入息税。咁如果 你零蚊收入，首先你會攞咗綜援先啊， 係攞咗 你嗰個係失業救濟啦。你零蚊收入 係啦，即係總之你零蚊收入都可以得到呢個款項個，即係得到呢一個付入息税嘅話。 唔係呢、這個講清楚啲先。你如果冇收入嘅話，你嗰個係失業救濟，即係類似綜援咁樣啦，即係唔同國家唔同名啦。咁樣你如果你係付入息税咧，首先你要有入息先嘅。咁如果你冇入息咧，你嗰個就係另一個嘅救濟，咁嗰個就係失業救濟。 因為呢個係佢嗰個佢最初嗰個 theory， 佢個框架嚟嘅，純粹即係總之你就係越窮嘅話，咁你就會得到越多，即係你越少入息嘅話，你就會得到越多嘅呢個補助咁樣樣。 即係個理論框架就係咧嗱，咁簡單啲咁講啦，我用港幣舉個例子啦。假設佢覺得一個人生活係需要10,000蚊嘅一個月咁樣，咁你唔夠10,000蚊嘅話咧，佢就係、補貼翻個數額俾你，咁去到即係譬如話假設佢就如果你係揾緊即係完全係冇錢嘅話，咁本身你會有一個綜援啦，咁嗰個另一個數啦。咁如果你係一個有工作嘅人，咁佢希望你有工作啦。假設你揾唔夠10,000蚊嘅，佢就幫你補貼補到去10,000蚊。 咁樣嘅做法嘅，咁、那個大方向係咁樣，即係當然啦，實際執行上面呢其實會再細分多少少嘅，再細分多幾個架構嘅，咁避免等啲人直頭係完全係返好少工，但係都有一個完全係相同嘅一個生活啦，得到 係啦，所以就係、是、即係你就咁以呢個框架嚟講，就係、是、因為你冇根本你冇去限呢啲人，即係可能我每個月你至少可能要做100個鐘頭工作嘅，你先至可以有呢個資格去領取呢個附入息税咁樣啦。咁你即係你就啲人個第一個批評嘅地方就係咁樣，啲人咪會唔想去翻工咯。咁或者我純粹要有入息啫嘛，咁我咪翻 part time， 我一個禮拜翻三個鐘咁咪算咯。咁但係其實因為好耐呢個框架係好耐之前已經提出嚟㗎啦，咁、那個1968年嘅時候已經開始有一啲實驗同埋一啲 study 去研究究竟係咪對個影係咪個影響會有咁大？假如有呢個附入息税嘅話，係咪會令到人唔想做嘢咧？咁但係個 study 嚟講係其實到最後係只有 9% 嘅男人同埋 18% 嘅女人係會選擇咗唔去工作而領取呢個附入息税嘅。咁計過佢哋計過條數，其實就算呢個 labor supply 即係佢嘅勞工供應，就算有呢個附入息税，佢只係每年會減少2至4個禮拜嘅勞工供應嘅啫。咁即係唔係啲人都未必係會。呢、這個附入息税係未必會令到啲人想唔翻工去呃呢個附入息税咁樣樣嘅。咁另一個好大嘅批評就係覺得其實政府亦都要俾多好多錢，即有啲人就唔認為減少咗嗰啲行政費係會少得過你俾嘅附入息税咁樣樣。 嗯。咁呢度講多少少嗰個附入息税實行嗰度啦，咁樣，因為嗱頭先即係就咁聽我 Dan Troy 咁講咧，就好似話，你就算揾幾少錢都好，都可以有一樣咁多嘅錢嘅喎，咁咪好似對於揾得多嗰啲人咪唔公平咁樣咯。咁嗱，咁其實我哋睇翻咧，美國佢1975年開始實行嘅呢一個勞動所得税扣抵制啦，咁樣叫做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嘅。咁就類似附入息税啦，咁但係咁咧佢裏面呢就分得 detail 少少嘅咁樣，咁我覺得嚟到講啊，究竟咁會唔會比較好一啲呢，就係佢就分咗三個層次嘅，咁呢最低嗰一個收入嘅嗰個 level 呢，咁就叫一個 phase in 啦，咁一個進入嘅區，咁樣咁就呢視乎返你嘅收入就同你補貼嘅金額成正比嘅，咁樣即係話呢你喺嗰一個層級裏面嚟到講呢，你搵得越多錢，你反而你得到嘅補助金額呢就越高嘅，咁就務求呢希望咁樣呢就鼓勵你啲人即係唔好話我淨係每個月搵2000蚊嘅啫，咁就期望政府呢補貼8000蚊俾我生活，咁就唔會咁嘅，咁佢就會視乎返即係譬如你可能假設你搵2000蚊嘅佢就補貼500，咁你搵4000蚊嘅佢就再補貼800咁樣，咁呢鼓勵你呢自己都工作多少少搵多少少錢，然之後到下一個區域呢就叫做高原區咁樣，咁就個英文唔識讀啊，咁佢呢嗰個補助金額呢就固定嘅，係啦，咁呢個 plateau 咁樣，咁就嗰個補助金額呢就固定嘅，咁就同收入無關，即係你去到中間嗰個層次呢就係呢佢啲嘢就會 fix 咗嗰一個補助嘅金額俾你，咁就同你個收入就冇關係嘅，咁即係當然啦嗰、那個位置就即係可圈可點啦，咁呢即係亦都你唔好期望佢嗰、那個即係金額就會即係點講，會嗰個範圍會好大咁樣，咁但係佢只不過中間有某個位置，即係你想象下最低嗰度呢嗰、那個進入區呢就越你補助嘅金額越嚟越多嘅，然之後去到中間嗰度呢就停咗，然之後去到最後呢你嘅人工開始高啦，咁佢就有一個 face out 嘅區叫離開嘅區，咁你補助嘅金額呢就越嚟越少嘅，即係佢就咁樣一個山形，咁一開頭你人工好低嘅就慢慢佢增加你嘅補助金額，你人工去到某位就停咗，然之後佢就最後你人工越嚟越高，佢就補助你嘅金額就跌返嚟，咁樣有個山形嘅曲線喺度嚟到俾一個補助你嘅。 你一定冇補助啦，你有貨金啊，受有亂家有 咁樣 冇人補助你啊。 咁呢咁多謝晒金主嘅補助先，我哋就暫時呢未有政府嘅補助，咁呢我哋呢全部都係靠金主嘅資助嘅啫，咁金主嘅貨金嘅啫，咁多謝金主支持先。咁呢所以呢佢就即係而家即係美國1975年實行嘅呢一個勞動所得税嘅扣抵制度呢，咁就係 即係用佢呢一個咁樣山形嘅咁樣一個補貼嘅方法咧，上傑唔好搞咁大聲，咁樣呢一個補貼嘅方法咧，咁樣去希望大家咧可以有一個即係鼓勵到市民去工作嘅一個意欲出嚟啊！如果唔係咧，如果佢純粹係話喺你越揾得多嘢就越補貼得少嘅時候，咁啊有啲即係唔公平咯。佢咁樣有個少少山形嘅 ，at least 都可以令到去等你有意欲去到中間嗰個位咁啊攞到多少少嘅補助啦咁樣。咁呢一個就係美國之前實行嘅嗰一個方式。 佢而家都係實行嘅呢個方式嘅。咁但係當然唔同州份係會有有啲輕微地唔同啦。咁但係大致上個框架都係咁樣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實行喺香港嘅話，咁其實都有人即係會有好多質疑啦，即係例如一啲質疑就係、是、其實你冇辦法，即係你唔會減到幾多行政費用嘅，因為其實你始終社會福利嘅嘢我唔係俾咗錢你，我就可以冇咗個福利噶嘛，即係我唔係因為俾咗錢你，即係例如我俾咗錢你，我唔代表即係例如某啲福利啦，例如。可能傷殘人士啊、長期病患啊嗰啲咁樣，咁莫非我冇俾咗個附入式稅利之後，我就可以 cut 咗呢啲福利咩？咁唔可以噶嘛？咁所以其實個行政費用都仍然喺度，即係可能你個呢啲機構可能做可以個規模可以細啲，但係唔代表可以完全撇除咗呢啲咁嘅機構啦，呢啲咁嘅福利咁樣啦。咁另外就係、是、仲有就係、是、如果我俾咗呢啲咁嘅附入式税你，就係、是、又係一個我覺得呢個都幾老掉牙嘅一個講法，就係、是、話啊，我俾咗啲錢你，你咪亂咁使咯，我唔係俾個福利你，而係直接俾 cash 你嘅，咁咪即係你就可以不負責任咁使呢啲錢啦。咁但係喺我自己 opinion 嚟講啦，咁係應該即係作為你喺社會裏面作為一個成年人，你其實係有需要為你自己，即係如果你已經係有錢嘅，你賺咗啲錢翻嚟，你福利好唔福利好，咁係你係要為自己負責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咁佢中意點使咪點使咯，即係你唔好講話低收入嘅人，即係你唔可以歧視低收入嘅人，覺得你低收入嘅人俾咗呢啲 cash 你之後。佢就會去用呢啲錢嚟做一啲即係唔係對佢生活有補助嘅嘢，即係你唔可以話因為我俾咗錢呢啲咁嘅人，跟住然後佢就會攞呢啲錢去吸毒，咁你唔可以咁講噶嘛？ 但原理上呢啲事係會發生噶喎。嗱，我拍個飯盒俾你，你都係要食咗佢噶，你冇理由攞去賣噶，你賣唔到錢噶嘛。但我如果直接俾錢你，你咪有權選擇攞啲錢去吸毒而唔食嗰個飯咯。 點解會走咗去一個咁奇怪嘅位置嗰個討論嘅？真係。 唔係咁，嗱咁即係吸毒呢樣嘢。 我而家冇講嘛，首先係咁嗱，即係嗰個狀況，屌你搞到我好撚亂。嗱，即係嗰個狀況就即係話咧，咁嗱，佢好處就係、是、即係佢叫俾多錢你，一來就係鼓勵你去工作啦咁樣，二來咧亦都係俾多啲錢你去，即係等你可以自己去自由使用呢啲金錢，咁就唔會話箍死咗，即係好似話政府淨係提供某一啲福利俾你，咁你咪可能會對每個人嘅需要有唔同啊咁樣，咁就即係俾現金你就可以等你視乎自己有一啲需要去到做啦。咁但係嗰個壞處亦都係咧，咁如果佢俾咗錢你嘅時候，未必係能夠等，即係你未必係會知道自己應該係實際上將啲錢去點樣樣去使用嘅時候，會變咗可能係即係嗰個效果反而冇政府直接去提供一啲補助俾你，即係譬如話可能一啲醫療上面嘅幫助啊咁樣，即係當然啦，始終都仲會有喺度嘅。咁但係若果佢只係俾附有息税，即係俾咗一啲嘅補助你而去即係減除咗咧，即係假設佢係減除咗一啲福利嘅話咧，咁就反而會造成一啲麻煩添。咁而呢一個就會係附入息税嗰個壞處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啦，而家嗰個狀況即係其實佢都只不過係講下啫，咁佢又冇講到話會係吸啲咩嘅，咁同埋即係理論上嚟到講，而家香港嘅庫房都暫時都個數額都係大嘅咁樣，咁但問題係咧，我睇翻政府過往嘅成績咧，政府對於補助窮人嚟到講咧，其實咧一向嚟到講都非常之孤寒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出咗呢個附屬税咧，就算 even 佢唔會減走現有嘅福利都好啦，我都唔覺得會話實際上好幫到大家嘅生活一啲需要啦。咁因為嗱，其實我哋睇翻有一啲類似嘅一啲嘅補助啦，即係譬如話。又系大家喺 Chatroom 都有提到啦，一啲在職家庭津貼嘅計劃會唔會就即係好類似咧咁樣？咁阿華咧頭先就 check 一 check 咗呢一個 呢、這、一個在職家庭津貼嘅嗰一個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同埋相關嘅問題喎。咁啊，阿華你講一講啦。 好，咁我哋如果嗱家庭人數兩個人咧，要攞到呢個全額津貼嘅話咧，你嘅每月入息嘅上限咧，只係呢個9100蚊。哇，兩個人9100蚊真係犀利啊！咁如果三個人咧，就係14300蚊。三個人就 呢、這個講嘅係月入嘅入息上限喎， 係啦，月入入息上限喎，三人家庭先得14300蚊。 一個一三人家庭，跟住淨係得個男人去做嘢咁，類似咁樣樣啦。 係啦，咁你以為補助幾多錢咧？如果呢個全額呢、這個補助基金咧，都係講緊呢個1000蚊嘅啫。 呢個係講緊最多啊，即係 最多 計翻你工作嘅時數咧。即係假設嗱，你嗰個人。家庭人數嗱，即係一般嚟到講啦，我當兩公婆啦，你係兩個人，而你家庭嘅月入入息上限係9100蚊，咁你就可以攞到全額嘅補助啦。而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每個月嘅工作時數咧係達到192個鐘以上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攞到全額最多嘅補助，就係1000蚊咁多啦。 咁樣， 咁如果你人工本身，高少少嘅话，其实都唔系好高啊。讲紧你两个人，跟住然之后你嘅月入息咧系 10000， 上限系达到咗19000蚊，而即系多过9100蚊，而不高于呢一个19000蚊嘅话咧，咁你就都仲有半额补助。咁嗰个半额补助嚟到讲咧，如果你工作时数咧去到192个钟以上咧，咁都系有500蚊嘅。呢个已经系讲系最多嗰个数啦。即是话咧，其实而家政府嚟到讲咧，基本上你系已经系穷到讲紧话，你个家庭月入得10000蚊咧，佢先至补助啲。咁多俾你，而講緊嘅數都係未去到四位數字嘅，講緊都係可能，喂，你兩個人講真10000蚊，兩個人，你根本其實已經生活唔到啦，你租個劏房6000蚊，係先，然之後政府對你嘅補助都係500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就算佢推行咗呢一個負入息税，即係講真啦，就算即係而家呢一個香港政府點都好，其實佢都唔會俾到一個即係能夠等大家覺得係充裕嘅一個補助俾大家咯。最多咪即係又係好似咁樣做少少，跟住同你講嗱，你嘅月入咧，如果唔超過6000蚊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有個負入息税補助俾你。哇，咁就用 完 就 係、是、啊，你6000蚊死咗， 你補助完我都生活唔到啦，係咪先？即係咁，去到嗰個狀況就係咁啊。咁所以而家即係對於呢一個政府嚟到講咧，就算佢實行呢一個負入息税嘅一個補助嚟到講咧，我都唔認為係會有一個實際嘅好處喺度。 咁係好睇下佢究竟佢到時候佢決定呢個負入息税，佢係究竟用個 percentage 佢嗰個 rate 究竟係會俾幾多，同埋佢嘅免税額有幾多咯？哦，同埋佢嘅免税額有幾多咁樣啦？咁但是又有另一個 concern， 就是對於又是所有對於所有福利政策的一個批評或者一個質疑，就是人們會認為那會不會有人嘗試去呃這個負入息税呢？即例如我是一個當我是一個有工作的人，不是一些即例如我一些朋友啦，做一些私人教授的朋友啦，那收 cash 的，那其實連税平時連税都可能未必有，即系冇人会 check 到你要交几多税， 即系可以唔报嘅，梗系唔报啦。 系啦，咁嘅情况之下，咁会唔会即系去呃呢啲咁样嘅负入息税咧？咁我又觉得呢个咪又系同呃唔呃综援嗰个问题一样。咁负入息税同埋呃负入息税同埋呃综援都系同一个道理咁啊，呃到就呃噶啦。 咁啊，呢啲即系政府一有补助出到，咁即系。总系会有人呃嘅，咁但系即系你其实就睇翻个金额几多啦，同埋喺现在 值唔值得你呃咯， 同埋喺现在个状况嚟到讲，即系政府个库房咁充裕，我谂大家真系都未至于要去到思考，但系会唔会出咗之后又会有人去呃啊？即系咁讲，同埋你睇翻，讲真，而家政府俾紧嘅，即系有啲人提到相类近嘅呢一个在职家庭津贴，讲紧佢俾到尽啊，都系讲紧话一个月俾1000蚊你咁多嘅时候， 究竟值唔值得去呃？搞咁多嘢去呃一千蚊， 唔系讲值唔值得去呃，而系即系当一个人佢已经系穷困到连1000蚊都要去呃嘅时候，咁我觉得你由佢啦， 大发慈悲， 我你由佢啦。你无谓为咗唔想等佢呃而去即系反对呢一啲措施啊，咁只不过我就觉得啊，即系去到最后嘅时候，我都系觉得个结论就系、是。就算佢推出咗，真係推出咗負入息税都好啦，即係大家都唔好期望佢係會係一個真係有效去實行到幫到窮人嘅措施啦。而我純粹只不過係覺得，曾俊華攞出嚟做一個競選嘅政綱，然之後就同你講，我有啲措施咧，就去幫補下啲窮人㗎，仲要係攞現金添，只要你咧 係入息好低嘅，我都會幫你嘅，即係有個咁嘅講法出嚟嘅啫。咁而實際上會唔會幫到呢？應該都唔會幫到㗎啦。咁所以大家都 即係又係一個上限。我而家俾負入息税你，我計個 percentage 俾你，但係上限都係1000蚊喎。咁 咁就真係。即係去到咁少嘅時候，真係實在幫唔到大家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唔使太期望，即係亦都唔好再諗住曾俊華會真係幫香港人啦。去到最後，結果佢嘅政綱最重點嗰條咪又係講緊會立23条。唉，咁所以 咁23条係佢個入場門檻嚟。 係呢一個23条真係入場門檻啦。咁所以呢個一個負入息税嚟到講，大家都係聽下就算啦。咁嘅學多樣嘢啦，對我嚟講就係、是、好。咁今次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再講。